点整。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逃往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成为国际新闻中本月最受关注的群体。无论是倒在海滩上年仅3岁的阿兰库尔迪，还是被德国、奥地利等国家接纳的幸运者，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背井离乡、不堪回首的经历。与此同时，围绕如何接纳和安置来自战乱国家的难民，成为欧洲内部、欧美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数百万涌向世界各国的难民，接下来会面临怎样的境遇？面对仍然汹涌的难民潮，国际社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崎岖人生路，世纪难民潮。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倒在海滩上3岁的阿兰库尔迪的身影让全世界感到揪心，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叙利亚难民问题。事实上，他只是叙利亚难民的遭遇不幸的一个案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0万的叙利亚难民逃到国外，叙利亚国内还有76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应该如何评估这场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研究员，李老师你好。 朱先生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刘老师欢迎您。 朱先生好，听众好。 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对于本次难民潮的关注要更早，早在这个3岁的孩子孤独的背影之前，那么之前有几次在希腊和意大利海域严重的倾覆事故之后，我们都一起来关注了这些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的生存问题。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的是，就是跟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关注相比，目前涌向欧洲的这些难民总体的人数、人群结构、国籍，还有他们出逃的路径，有没有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上次我们做的几次节目基本都关注的是来自北非的，他们从利比亚突尼斯这批，就从跨地中海来到南欧，是这批人。虽然说经常倾覆伤亡几千人，就来的人呢毕竟是用船运，基本上也是以几千人，就是人数是超过几年前几年的总和，但是也是按千人来计。国籍主要还是以北非为主。路径呢基本是从地中海通过海路，但这次呢是不同的，主要是来自以叙利亚、阿富汗和这个这方这个伊拉克这些西亚这些战乱的国家。因为从陆路大部分是从陆路走，就是人数相当的多，我看每天都按几万人来计。刚才你也说了，现在是在为黎巴嫩那边大概有400万难民，也都正准备是往欧洲走呢。现在到这边也是按几十万计，这也是人数要远远大于那个以前的，就是跨海而来的。这批人呢主要还是战乱是叙利亚的危机是愈演愈烈，没有结束的这种迹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难民潮的出现也应该是在想象的当中，应该可以理解的。 因为正如刘老师刚才提到的，这次难民呢现在呢主要是形成了二战以后最大的难民潮的主力呢，应该说是来自叙利亚。 因为我们知道呢，叙利亚的难民呢，原来主要是在土耳其。 嗯。 那么土耳其境内呢，有200多万呢叙利亚的难民。现在为什么这样一个难民营啊，或者说在土耳其呢，有很多呢难民呢，觉得土耳其的难民营呢根本是待不下去，也就是说呢，待在土耳其的难民营中呢，生不如死。所以说呢，他们现在逐渐的呢，要求是脱离呢，就是说土耳其的难民营，所以往欧洲走。这样呢，就是说是包括刚才提到的黎巴嫩，也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因为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海路，那么陆路上呢，土耳其呢可能是唯一的途径。但是经过土耳其要去欧洲呢，虽然有陆路，但是毕竟呢十分的狭窄，或者说呢，那么海路呢也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就是说在叙利亚难民中，库尔德难民呢可能又是占很大的多数，因为包括呢就是说是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当然还有叙利亚其他的在战火中呢就是说流离失所的人，那么逐渐呢都形成了这种难民潮的主要的构成成分。 嗯，当时几次海难发生之后，欧盟就在进行内部磋商。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看到有新闻报道大标题说欧盟内部接下来要分摊16万人的这个难民份额。最近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其中欧盟内部有一些欧洲国家对于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是表示可以敞开国门对于他们进行安置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欢迎的态度。那么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态度相对要保守一些啊。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欧盟中的一些发达的经济体，特别是像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对于难民持一种积极态度呢？ 实际上就我们在那个地中海的海难以后就已经关注到了，因为欧洲的难民政策，它首先来说是就是第一登陆国负主要的责任。 嗯， 但是那样对南欧，尤其南欧经济也跟东欧一样非常的不景气，是应该是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欧盟当时已经就在讨论如何处理，说这也要求德国、法国这些主要的经济体呢付出更大的负起更大的责任。所以当时欧盟内部也基本上达成了，就是这像德国、法国这样主要的国家要负起更多的责任，不能完全是按照就是说第一登陆国这个目的来处理。但是就是这次这个我们也明显看到德国这个态度跟那个在几个月前的态度是明显不一样的。我个人理解，一个是主要原因，就是一个作为欧盟的主要的火车头，他要负起更大的一个大国的责任。另外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德国的经济状况应该是现在在欧盟中应该是最好的。无论是东欧或南欧各方面的在经济条件，包括一些小国确实是无力负起这个就承担起难民这个责任。另一方面，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不太容许像东欧或南欧接纳更多的难民。 因为我们知道呢，长期以来由于欧洲的历史，那么对于外来的移民，特别是难民问题呢，实际上是在很多的时候呢都持有抵制性的态度。特别是当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经济出现不好的情况下呢，国内的一些右翼的势力呢就会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欧洲大陆呢，实际上是右翼的势力的上升呢，特别是在就是说柏林墙倒塌以后，大量的难民呢，就是说呈现一波呢大量难民潮，所以导致呢很多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呢一些极右势力的兴起。所以从这一次的难民潮来看呢，就是说刚才也提到，包括呢就是说在前几个月呢，像安仁的事件没有出现以前，像这些欧洲的国家呢，对这些难民呢，它整体的政策还是比较严苛的。也就是说，虽然呢，陆陆续续也接收了一部分的难民，特别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安仁事件之前呢，关于难民的问题呢，在德国呢，一家电视台专门请默克尔，与这些呢，就是说来自不同国家的难民呢，在一起座谈，其中呢，有一个小女孩。他呢，实际上是作为难民呢，在德国呢已经生活了5年，而且这小女孩的德语特别好。他就问默克尔总理，他说他们家这个难民的身份，就说是什么时候能够解决？那么当时呢，就说默克尔呢，他说的很那个，他说这个呢不是我个人能够，必须就说了很多的，就是说政客的这样的一个话。结果呢，那个小女孩呢当场就流泪了。所以说这一个呢，对整个的德国的冲击呢， 也非常大，有很多人呢就指责说默克尔呢很冷漠，所以最后呢我们看到德国政府呢赶紧出来替默克尔呢打圆场，说自家小女孩的问题呢现在已经解决了，德国呢就说等于说要正式的接收他们。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呢，包括这一次艾伦事件呢，对于整个的欧洲的人权价值观念呢上是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欧洲他把他的人权理念呢认为比美国的就是人权理念呢更加包容性，更加宽容，而且呢就说是更好。那么这一次从难民事件呢，我们也看到欧美之间的分歧所在。所以艾伦事件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3岁的小男孩的就说死亡呢，确实是对欧洲的整体呢是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如果欧洲呢他在难民问题上再不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呢，那么对欧洲的整体的价值理念呢可以说是构成一个彻底的冲击。所以这呢也是迫使呢欧盟那么现在呢在难民问题上呢要开始采取一些呢就是说新的方式，特别是呢强制性的一些方式呢就是来救助这些难民。 两位刚才都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欧洲这一次对于难民政策的反转的经过和一些关键的事件和关键的时间点。那么大家也关心，就是我们远在万里之外非常关心其中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这些来自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叙利亚还有其他这些国家的这些难民，进入这些欢迎他们去到的这些国家之后，比如说到了德国，一下去那么多人，他们的生活啊、工作啊，甚至于国籍这些问题，具体来说，一般来怎么解决呢？ 实际上实际上是有先例的，比如说那个巴勒斯坦难民，我个人估计他们这些难民，以这种集团涌入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很快的融入欧洲社会，应该会有一个集中的居住地，给他一个难民身份，在当地集中居住、集中管理，及那个包括可以提供适当的工作，这种情况可能有。但是完全的，比如说像欧洲包括德国，就完全接纳他，甚至给他，比如说多少年以后会给一个德国国籍，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很有可能是要等叙利亚战火平息以后，比如多少年以后再需要遣返，我相信到那时又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比如说现在进的是10个人，当时走在遣返时有可能就50个人，这个问题我估计欧盟当局的领导层他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也确实是非常挠头的一件事情。 刚才提到了这个难民问题呢，就是说是不同国家呢有不同的，就是说关于难民的相关的法律。现在呢对很多难民为什么愿意去德国呢？因为说德国呢一个是当前的条件比较好，而且呢德国相关于难民的这些相关的法律呢也比较好，包括呢就是说免费的住宿啊，每个月给你几百欧元的救济啊，并且呢相应的安排工作的一些呢措施呢，它都会逐步的到位。但是呢就是说正如刚才刘老师也提到的一点，难民接纳这只是呢难民问题的解决的开端，因为你这些难民并不是说你来了多少难民我接纳你了，但是暂时呢解决你的生存问题以及你的安全问题，但是呢不一定代表呢我就永久性的要使你接纳呢成为我们国家的公民。因为难民进去以后呢他要逐个的进行甄别，也就是说呢你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难民，政治难民、战争难民还是经济难民，所以甄别以后呢他把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它的标准呢对于不同的战争难民呢可能说呢我给你临时的安置，那么一旦呢战争结束以后呢你再逐步的呢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我相信有很多的难民就是说特别是战争难民，他出来以后呢并不是说我要永久性的离开我的家园，是不是现在呢就是说在叙利亚、伊拉克包括阿富汗或者说利比亚，你存在那儿，你就说今天你还活着，明天呢你都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活着的情况下，所以说呢这个战争难民呢纯粹是为了生存的这样一个难民。就是我们就知道最著名的这一次的艾伦事件以后，由于他的妻子孩子都死了以后，这个艾伦的父亲呢就说了，说我还去当难民有什么意思， 是 我的家人都已经死了，所以说呢他还会去回到呢叙利亚的就是科巴黎， 然后我在那儿待着呢，就是说因为这样呢，就是说他的我的整个的难民呢在寻求这样一种身份呢已经毫无意义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呢，欧洲当前面临的难民问题绝对不是一时一事的问题，而是呢存在着一个很长远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三年四年五年，那么呢导致这些难民的根本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欧洲面临的难民问题呢永远难以得到呢很好的解决。 我们刚才谈到的都是大量难民在西欧国家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我今天看到一个统计说去到西欧国家的难民大概是30万左右，还有很多国家在接收上面说到的这些战乱地区的难民，比如说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土耳其，说土耳其是接纳叙利亚难民最多的国家，这个统计当然有不同的统计方法，这个数字也在变，这个统计说叙利亚土耳其现在接纳的叙利亚难民是180多万，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是黎巴嫩，有117万，约旦还接受了62万多，伊拉克本身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还接纳了25万，还有13万在埃及，那么其他国家还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对于黎巴嫩来说，这个情况特别不容易。现在是说接收了117万难民，但是黎巴嫩的国土面积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黎巴嫩全国人口人家才400万人啊，所以说黎巴嫩是叙利亚邻国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接收在邻国中接收难民比较多的。那么今天我看到消息，还有很多南美的国家宣布他们要进一步加快接收难民的步伐，这其中就包括可以说相对于叙利亚来说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像巴西啊、委内瑞拉、智利这些国家。那么为什么明明可以说就实事求是的讲确实是负担，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难民确实是负担，但是还有这么多国家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要主动接受这些难民呢？两位怎么？ 实际上刚才就说的小男孩那个30小男孩那个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可能会影响，对人类的影响会很长久，就像比如说日本大轰炸时中国一个小男孩在铁道上哭泣，还有一个美军的燃烧弹造成一个越南小女孩光着身子在奔跑哭泣，这都前一个照片就是导致了就是欧美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另外一个导致美国反越这个反战的运动兴起。这张小的3岁小男孩死亡的照片，我觉得会引起大家深深的思考。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对难民问题来说，就是已经像李老师刚说，实际上对整个人类的价值观都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冲击，也就是二战以后这么样和平的一个时候居然出现这么惨痛的一个这种画面，应该对包括就是在离很远的南美包括我们中国都会受到很大冲击，就这种人间惨剧为什么还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现在其他国家应该会是摒起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会伸出援手，你包括委内瑞拉，我看要是接收20000名，包括阿根廷各地都有。经常我也看到了，就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部也发表了，就是在这种问题我们也会提供自己的帮助，也会提供自己帮助。当然了，我们以后可也会提到说，在这种大家都会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最大的国家美国可能做的与这些国家比起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得多。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对于难民问题呢，当然目前的接收呢可能对很多国家呢都是一个沉重的经济上的负担，但是我们说呢经济上的负担呢不代表呢就是说这些国家呢在接收这些难民上的一些政治上的考虑，包括我们说呢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像为什么现在最有可能就是应该是出面接收这些难民的，就是说美国，大家现在一提到难民都说美国是始作俑者，你弄了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的问题、利比亚的问题，像这些难民包括你刚才说埃及的难民，埃及难民应该说主要是来自于利比亚的，包括黎巴嫩呢应该是主要是来自叙利亚这些国家的。那么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呢表现的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很冷漠，但我刚才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对难民呢实际上是我们说对欧洲来说很多的国家呢都视为呢一种负担，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从移民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现在的难民和移民呢还是两个概念，但是难民中间很多的我们说呢 能够参加工作的，能够提供劳动力的，算是对于解决呢，就是说欧洲一些国家呢劳动力短缺，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呢，还是有一定好处。所以说大家说呢，移民算是对欧洲的贡献呢是非常大的。当然他一面临困境的时候呢，把所有问题呢都归咎于这些外来的移民。当然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拉美国家呢，从它的整个的国土面积来说呢，上也是非常适合呢，能够接纳一定的难民。当然呢，这个难民呢还需要经过长途跋涉，能够到拉美去。 太远了，实在是。 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些难民确实有很多呢，一旦自己的祖国重新安定以后呢，他们还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所以说呢，不能把难民呢简单的就是说等同于移民，或者说呢，像美国。我最看就是说美国人说他不说接纳难民，反倒是呢说我要给你传递一些我们海外警卫队怎么样阻止这个偷渡问题的。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冷血的这样一个建议，就在难民们千方百计的想寻求生存的情况下，实际上是美国人呢说我要怎样你把他阻止到国门之外。所以现在呢跟欧洲的特别是中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做法呢有些一样，包括呢要封锁边境，阻止难民潮的就是说移动。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难民和移民问题呢还是要分开来看。 就像两位刚才说到的，和包括曾经在我们节目中特别分析提到的，就是这些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并不是说求发展或者求财，而是求生啊。所以说联合国把当前的难民潮定义为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当数百万人规模的这样的难民潮涌向四面八方的时候，可以想见带来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并不是有哪些国家接受他们就可以把这些问题逐一化解的。那么应该如何根本解决当前的难民潮问题？那么现在这个时机是不是成熟？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逃往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成为国际新闻中本月最受关注的群体。无论是倒在海滩上年仅3岁的阿兰库尔迪，还是被德国、奥地利等国家接纳的幸运者，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背井离乡、不堪回首的经历。与此同时，围绕如何接纳和安置来自战乱国家的难民，成为欧洲内部、欧美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数百万涌向世界各国的难民，接下来会面临怎样的境遇？面对仍然汹涌的难民潮，国际社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崎岖人生路，世纪难民潮。 好，北京时间12:42，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说到难民四面八方的向各个国家的涌入，我也注意到其中的一个担心。那么即便是积极接收难民的这些欧洲国家有安全方面的担心，他们担心有一些恐怖分子会随着难民潮大量的入境啊。在两位看来，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是不是可以进行监控解决的问题呢？ 实际上我看相关的报道都说过，好像是3000名还是5000名，大概具体的说这个 IS 恐怖分子混入了难民。我相信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这种恐怖主义者，他想渗透到欧洲或者渗透到美国， 平常不容易， 平常是非常难的。像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战乱情况核查身份，包括各种情况都是非常非常混乱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非常对他进行恐怖主义扩散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会有组织的，进行这种扩散。当然李老师是恐怖主义的反恐的专家，他可能会继续就讲得更深。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会有，也就是说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在内，对这个难民有时候会采取抵触性，这应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设想，比如说5年后10年后这批人在欧洲安身扎营以后，然后再发生像以前出现过的时候的独狼的袭击，那时候可能欧洲可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难以防范，这也是他们所担心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大家担心他们已经开始布局。 我呢有一点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因为说有3000到5000呢，就是说伊斯兰国的成员呢，通过难民潮呢，向欧洲的涌动。这个消息从哪来的呢？是 IS 自己说的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有一点呢，就是说可信度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嗯。 因为呢，你要真是部署这些人员呢，你绝对不会向国际社会呢公开的说我已经派了3000到5000。 嗯。 因为这一个呢，他。还是呢要增加呢就是说欧洲社会和难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像这种难民的就是说和欧洲国家的矛盾冲突呢，实际上使得呢 IS 的发展生存空间呢会更加良好。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些难民你出不去了以后，那么你在叙利亚越多呢，等于说呢这个呢是伊斯兰国组织的牌，那么你要如果都陆陆续续到了那个就是说是欧洲国家，那么实质上呢就是说是在叙利亚，那么你伊斯兰国呢受打击的呢这种可能性呢更强。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是像现在呢进入欧洲国家这些难民呢，就是说是欧洲国家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因而呢对每一个难民的身份的甄别呢实际上还都是非常的细。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认为这个难民进入到欧洲国家然后就四散而去，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些难民包括呢你哪个州有多少人，这个难民分配到哪儿，他们生活呢他都会有人跟踪的。因为毕竟呢你还不是呢就是说加入到这个国家的国籍中去了，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了。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强调难民和移民呢，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属于真正的移民，移民呢你要申请呢最终呢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当然现在的难民呢他主要是为了生存而找了一块呢生存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呢要警惕呢就是说伊斯兰国组织通过散布这样的一些舆论，我个人考虑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排除呢他们这种呢一种谋略性的行为呢也包含在其中。但美国人呢可能会以这为借口呢认为我不应该接纳叙利亚的难民，有可能呢对本国的国土安全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以这种借口那么拒绝接受难民的话，那纯粹呢是一种推脱之词。因为与当前的这种难民呢实际上是他整个的就是说是流动啊，或者说他们的境遇啊遭遇啊实际上是不相符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虽然我们要关注呢难民潮中可能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安全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对于难民来说不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也不是主要问题。 嗯，就像您分析的一样，现在如果说根据您的分析的话，那相对来说安全问题或者说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只是一个退而其次的问题。那么目前最主要的还是这些难民他们的生存问题，他们的安置和他们个人的安全问题。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些难民之间呢像他们之间呢也相互有联系，谁是不是伊斯兰国成员呢，这个呢对他们来说呢并不是说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说呢伊斯兰国成员呢要真正想通过这种难民的身份要混到欧洲去，这个难度呢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因为我们把这个难民的呢到一个国家呢看着就是说好像是无序的，但是你在一旦进入包括我们说匈牙利也好，奥地利也好，或者法国也好，或者马其顿也好，像对这些人呢都是很控制很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呢为了给他们一块能够生存的之地呢，我们在加强安全防范的同时呢还是要把解决难民的生存作为一个首要的问题。 那现在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已经看到消息，即便是最欢迎难民前来然后给予他们援助的这个德国，默克尔总理也遭遇来自党内和政坛的其他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个数字，目前还没有到欧洲境内的潜在的难民流离失所的人还有都是成百万计的，那么欧洲的接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来到欧洲的难民可能会接收到来自两方面的援助，一些是当地居民的一些友善的一些帮助，还有就是这个欧洲当地政府的一些帮助。但是如果说持续发展下去，来到欧洲的人越来越多，今天我看到很多媒体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发展下去欧洲还能撑多久？ 我原来也看到了就相关的一些报道，包括得了那个基民盟这个主席对默克尔这个指责，包括就是党内的对他的一些非议，这些种情况已经看了。因为当如果是今年他德国准备计划接收80万难民，这个是相当过去几十年的难民总和，这个对德国来说应该是极大极大的一个负担，而且目前看来这80万而还很有可能被突破，就未来几年呢还会被突破。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包括默克尔在内，他肯定这种对经济上的担心，对环境上的担心应该是非常现实的。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样抉择应该说是也是很困难，一方面是一个像雷老师说的一个就是一个价值观，另一方面就是这种涉大国的责任，另一方面是本国国内这种选民当他这种激情消散以后，反对的声音会马上的浮现上来，这种情况他怎么预计我个人预计就在这近一年左右，我相信德国还会继续的支持，但我觉得一年以后对难民的管理应该会更加严格，或者是有可能比如说像那个巴勒斯坦难民这种集中这种难民营的形式会不会出现，我都表示一种担心。 那么对于难民呢，我们说呢问题是存在着方方面面的，特别是对于欧洲来说呢，接纳这么多难民呢确实是会导致呢就是说国内的一些极右势力右翼势力的就是说反弹，特别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说默克尔上次承诺要接纳呢80万的就是说难民的时候呢，国内的民众上还有高达呢60%多的上是支持默克尔这个决定的。那么我们来看呢，除了政治问题，大家最担心的是一个经济问题。那么经济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呢，现在的就是说欧洲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呢，上并不是说全部都要呢政府来买单。刚才您所提到的一些呢，就是说有爱心的人士，上还我们忽视的另外一点，也就是说志愿者组织。志愿者组织呢，实际上是对难民的帮助呢也是十分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联合国的难民署。上次也呢就是说积极的呢向一些资助呢就是说一些接纳难民比较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发展下去这个说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呢，这个倒难不倒当前的国际社会，因为呢你接纳的就是说难民的这些国家呢，你可以在就是说在经济上承担，你没有接纳这些难民的国家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呢来资助援助呢这些接纳呢就是说大量难民的国家，这个呢通过联合国的相关的一些决议呢应该说是可以达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呢刚才实际上是包括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呢只要能够通过呢很好的对难民的管理，这个问题呢也很容易解决。实际上最棘手的最终呢还是一个呢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呢也就是说呢导致这些难民一旦呢今后如果由这些国家的一些问题呢万一导致出现一个难民导致的就是说引起的一些纷争也好安全问题也好，那么呢就会成为呢这些国家党内斗争或者说党与党之间斗争的呢一个导火索，所以这一点呢算是这些国家呢可能担心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你这些民众支持你主导的难民安置都很好，但是万一今后出了问题怎么办。 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叙利亚什么时候这个国家能够归于平静如果说局势好的话，这些曾经流落在外的难民他们也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后简短的想请两位陈述一下两位的观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目前还不到看出端倪或者说看出结局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战乱刚刚开始，这个往长远看我觉得3年到5年内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这个难民问题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战争，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战争难民，但是在这种战争的背后有诸多的因素呢在制约着这个问题，也包括我们说呢就是说是美国等北约国家对利比亚的死难中弃的问题，导致呢利比亚的混乱的程度今后呢有可能不亚于呢叙利亚，也就是说呢今后的这个混乱的战争难民冲突难民呢可能呢还会呈现了一个继续上升的态势。那我们再看到呢对于叙利亚现在呢 虽然很多的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包括法国都开始空袭IS， 也就是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呢这种空袭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美国始终不愿意呢再次呢就说踏足或者说呢陷入这种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泥潭中去。所以从这样来看呢，短期内我们对于这种难民的就是说能够根本解决，就是给他们呢还他们一个平静稳定的家园的问题呢，国际社会呢还应该有一些新的思路，特别是联合国呢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呢还要呢集国际社会的总体之智慧来解决。